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

想隐藏再度孤单的冷漠，虚情假意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情，虚情假意 管他路要转弯天要下雨。 是打算来着你， 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